所以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们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也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 回来呢，我们继续讲一下今集呢，其实为什么这个奥运玻璃心呢会即引发这么多的值得分析的现象。 嗯， 这个不是说你喜不喜欢看奥运，我不是体育 fans， 或者我不喜不喜欢陈百祥，而我觉得在整个共产党的管治里面呢，是你是即一个切片化验。 嗯， 你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他这些的一个表面是一个现代国家，实际呢他沒有改變過。剛才我們說的那種供給制，利用資源去控制一個人，等等，這些運動員即變成一些沒有靈魂的人物，而是一個體制裡面的一個，即所塑造出來一個武級出來的人，然後呢就國家即紅貓這樣推他來香港，他就來香港，跟我容祖兒唱首歌，他就唱首歌這樣。那你說很多人說喂，在外國就是這樣，我覺得有不同的。外國的運動員事實上是以民間為主，政府為輔的，即國家是輔助性質。嗱，你因為很多呢啲所謂職業嘅或者半職業化的比賽，譬如美國咁樣啦，其實很多佢係由大學運動的比賽出身嘅，譬如 NCAA 啊呢啲。 嗯。 咁咧就當然學校咧，佢收納嗰啲收學生嘅咧，佢亦都係，譬如點解香港 DGS 出身嗰啲女泳手可以咁多入到 Berkeley 咧？即係入到去帕克萊讀書，因為佢又係學校的校隊嚟噶嘛。 嗯， 他就代表帕克萊參加 NCAA 的嘛，那他就全世界去網羅一些厲害的運動員來栽培。你問他是不是舉國體制呢，他就不是好像中國那樣由一個所謂官僚機器控制著資源，再由資源控制著，他可能有獎學金，有獎學金給你，但你都要符合到某個標準 入到學校先，你不是一個文盲，即是說這個江文義也好，歐海純也好，他不是一個文盲來的嘛，他都是一个女拔萃毕业的，当时在香港已经是有成绩的一个运动员来的嘛。那好了，他入了 Berkeley 之后，他不在那边再学校泳队去培育他们，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入到去，如果他入籍美国的话，就会代表美国队参赛，成为美国的运动员。但你想想他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是由政府的体委体校一层一层这样去揀哪个膊头货哪个手长，所以为什么这个傅园慧同阿孙杨都不断提首场嘅问题，肯定就系佢哋细细个去拣人嗰阵时咧，首场系入选泳队嘅个标准嚟嘅，就系垫池嗰下快人哋零点几秒。 我谂你如果 即系佢比常人嘅首场。 如果睇美国或者欧洲嗰啲运动咧，亦佢成功嘅嘢咧，有好多商业嘅元素喺， 或者企业嗱，日本咧 系啦， 你可以咁讲，譬如日本排球或者乒乓球嘅嗰啲 club 咧，譬如意大利嗰啲咧，佢系企业赞助嘅。 嗯。 日本的大企業呢其實有排球隊， 但 有乒乓球隊， 你發覺它的商業元素呢是很多元化和很有層次的，意思就是說，譬如說我們要製造一個C朗又好，碧咸又好，這些這天王巨星呢，它的包裝不是只是在球場上的技術， 不 是 只是奧運金牌的，還 有它還有整個作為當你是一個商品， 它還有聯賽自己的比賽，佢唔係話一世人係為咗國家攞金牌啊嘛， 即係佢有好多其他嘅才能嘅，即係同埋我覺得美國嗰啲籃球員咧，好多都係 entertainers 嚟嘅，即係佢又識唱歌跳舞啊，又識講嘢啊咁，即係其實佢哋，我覺得商業還商業，佢好有心思，好有內涵，咁嗰個人本身咧，亦都係好 enjoy， 即係好享受嗰個過程嘅。即我覺得呢個係一種即另一個世界嘅，但喺中國嚟講咧，佢嗰個係一個機器，嗰個機器背後就係做一啲量化咗嘅金牌。 結果咪你永遠見到一係就壓力，一係就死老豆老母咁樣，輸咗金牌之後， 一係就腰張不堪， 係咯。所以我就話喂，如果佢係 enjoy 嘅運動，佢係唔會死老母咁啦。佢輸咗之後，喂到終於攞到金牌，嗰啲體委先賀電先到。 第一天賀電都沒有，但拿個銀牌好像當你不存在一樣，就是這種意識，你想想在一個這樣的一種即這麼高度的一種功利主義的下面的運動，你培養出來的運動員就是充滿功利主義的運動員，他怎會 enjoy 那個運動呢？孫楊怎麼會痛哭呢？他都知道屌拿銀牌大挑鑊了， 即是一個男人之間喊完又喊， 連體委的賀電都是要第二天，不知道有個女子射擊運動員拿到第一金了，那個賀電才到的。其實是 同埋我諗， 我諗賀電一早寫好㗎啦，又咁啊，嗰個 霍頓或者賀頓咧，我啊中意講賀頓嘅，因為霍頓你用普通話嚟讀佢，就係幫咗佢。因為你知咧，佢啲玻璃心咧，佢就可以利用嗱，唔係玻璃心，但係可以利用《環球時報》啊，諸如此類咧，利用嗰啲嘢嚟挑起嗰啲所謂民族情緒 紛爭咁樣。係啊，就外國亡我之心不死，我哋要自強啊咁咯。 佢咪撐啊撐啊孫楊咯，因為撐孫楊嘅時候就可以整咗一百粉青一齊，哇就翻牆去面書。 咪最終咪就係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民族尊嚴咯。佢乜挑嘢，佢都係最終變成嗰樣嘢嘅。 就翻翻下咧，就翻咗英國嗰、那個。Mark Horton 就 去 錯 地方 啦，又 Mark Horton 咪去錯地方咯。但其實佢蝦碌就好多嘅，有一個舉重運動員嘅咁嘅，明明佢就本來金牌在望嘅，咁咧就佢跟住就要著曬燈先至證明佢嗰次舉係 pass 噶嘛。咁第一次咧就pass 咗，點知咧就跟住要再評分，其中咧就有一個俾咗咧就唔 pass， 咁就要本來再試再舉嘅。佢就以為自己 pass 咗就入翻去之後，跟住就冇咗金牌。即係呢啲大佬，我諗翻到去真係 嚇到。 即係我諗，即係你諗下一生人啊，佢為咗嗰個係每四年，我諗一個運動員，我當你參加三屆啊，即係唔吻下跳水已經好犀利啦。唔知道四屆定乜鬼嘢佢？ 吳敏霞應該即係前無古人 嘅。係啊，我諗佢好細個已經去跳啦，好犀利啦。咁三屆，喂大佬，如果你有一屆，可能未必去到一開波就已經可以入到去，即係所謂金牌嗰個熱門。到你如果做咗熱門，係因為個教練行去，哇大佬，你諗下個打擊幾大啊？諗下，即係呢啲咪蝦碌嘢。 係啊， 所以你即係你永遠喺中國嘅運動員身上係感受唔到嗰種喜悦。就算他的痛哭与喜悦都好，都是假的，我觉得是只不过是因为令到体制失望，达不到体制的要求而一种情绪。 不过中肯的讲句，傅园慧就是很难得，就是一个清新一点的一个完全同 的。就像个人，我就是说。 但是其实这件事在其他国家是很平常，在中国来讲就变成难能可贵了。 是的，这个才是大家觉得奇怪。即是你譬如你看到香港的运动员，可能他劍擊運動員好，或者游泳運動員好，他只是可能入到準決賽、半準決賽已經止步，或者16強已經止步，但每一個人站出來說話，你覺得他是恰如其分，就是一個運動員，是一個專業的運動員，不是一個政治的機器，是你先成為一個專業運動員先，然後才去幫政府、幫國家去做很多的社區服務好、政治服務好這些工作，而不是是你成为一个政治机器，然后才成为一个运动员，这个是有主次之分的，我觉得。当然你看到很多外国的运动员，他都会做很多的这些公关 show 的，其实或者商业 show 等等这些东西，但他都是先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先嘛。 所以我觉得呢，就人家有个深度呢，就我当一个运动员是一个包装，咁佢包裝背後咧，都要話呢個人本身係一個開心嘅人，呢個人有啲家庭觀念啊，有啲有啲社區嘅服務啊， 或者佢奮鬥啊，壞孩子最終係啦，最終打出頭來啊。 即係我覺得呢嘢又唔係假嘅喎，不過只不過係嗰個包裝係有心思，即係好似碧咸咁，佢自細中意踢波，佢唔中意踢波就唔會踢到咁，因為佢係十幾歲開始就費格遜操咗一百青年軍，係咪先？但係你見到佢而家著住西裝都可以去踢波，就同啲僆仔教。他已經不再是一個職業球員了，就是他本身是愛好這個運動的嘛。那這個就說碧咸作為一個代言人賣一些東西是成功的， 才不會啦，這些中國運動員。我在離加德滿都有一次撞到碧咸，去年他就是代表這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他因為當時尼泊爾地震之後很多學校倒了，他就去一間 未重建的，其實那裡的學校就在一個廣場隔離，我就去那個廣場看古蹟，就看到他就去那間學校，就跟小孩踢球，完了之後就在一個廣場 其實冇守衞冇剩嘅，咁就好多當地人圍觀嘅啫。其實就一班細路仔同佢喺度玩嘅，喺度喺度即係踢波，大家喺度。你呢啲嘢你唔會發生喺中國運動員， 冇錯啦。 係乜外國運動員就係話佢成咗名揾到錢之後，包括 C 朗都好啦，即係人哋嗰個世界觀，甚至你當佢係公關 show 都好啦，人哋嘅水平是高過中國運動員很多的嘛。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說個個都好，就譬如馬洛當拿，他可能就是品行比較低一點，即是我個人認為，即是這麼多年 他手拍球而已，最多都是， 不是因為他做教練的時候都很囂張，而且他最後一次代表國家的時候也是因為藥物就中途要走的， 藥檢 防也是，但是我們數來數去就只有馬洛當拿，其他那些即是個個都有品的，即係有品嘅意思，唔會做啲乞人憎嘅嘢啊，唔會走去好盛氣凌人啊。我覺得係相對嚟少少 嘅。個原因我話，其實係因為我喺外國嘅社會裏邊咧，第一，如果你殘飯係涉及禁藥嘅咧，個傳媒係會對你口誅筆伐，個 community 會排斥你嘅，就算你幾叻都好。第二係咩呢，就係、話人哋政府嘅官員啊，包括係一啲嘅體育機構或者商業贊助都唔敢掂你嘅。不會好像中國咁嘅，係幫你隱瞞、延遲發布、繼續俾你出賽，為咗攞金牌，然後宣揚明明過唔到禁藥藥檢，跟住繼續俾佢參賽，一齊冚住佢。喂，呢件事你上網一揾就知㗎啦，宣揚禁藥事件冇唱衰佢嘅，真係我哋呢啲資料全部都係公開嘅，大陸資料嚟嘅根本係。 但係所以就話咧，嗱，你好似岩士堂咁咧，佢就毀害曬佢一生嘅事業。但係呢個係當然咧，就係話而家有好多外國嘅傳媒或者好多書咧係寫佢嘅，即係你見到岩士堂呢個人嘅起同跌咧，你嗰啲即係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嘅運動員咧，你喺做一啲即係違反咗，即係係一啲即係唔係好啱嘅之前咧，你會三思。但係喺中國嚟講咧，見到馬家軍到而家都係。都是在政治上是保護住他的，即盡可能是保護住他。 如果不是17年前那封投訴信，為什麼黃君霞寫到說我們已經陷於崩潰的邊緣，而沒有人去救他們？你想想多殘忍， 是 一班小路女做得長跑運動的，都是農村的小路，最辛苦的訓練被個教練性侵虐待，逼用禁藥，打荷爾蒙，是什麼東西噁心的壞事都做到盡，而是為了一個10,000米金牌、5,000米金牌，是啊，你今天還是世界紀錄保持者，但是整個體制就幫馬俊仁去 cover up 整件事，包括袁偉文。你想想，你望翻整件事，是啊，今天終於親上大白了，但是你望翻呢十幾年嚟，咁嗰啲受害的運動員咧，佢一生嘅喎，大佬，對佢個 damage 一生嘅喎，佢可以 recover 咩？有啲嘢係乜？所以我就話呢個作惡嘅制度所泯滅人性嗰樣嘢。就是这样的，你连揭露都不得。喂，外国我最少最低限度我还有个传媒去揭露的运动员。药检官员不妥，他礼手将个报告怼给你传媒，你咪包庇咯。是不是你个传媒一出你就收皮了。商业赞助即刻玩完。 即是你现在这样讲，成日呢他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崛起之后呢，成日说我们有一套制度呢，他说我们的中国方案是优越过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外國的體壇，無論出啲咩醜聞嘅話咧，佢係紙包唔住火嘅， 同埋大家唔敢包庇嘅。你睇岩士堂，其實係一個即係單車運動裏邊嘅經典運動員，馬拉當拿都係阿根廷國家隊嘅靈魂人物，係嘛？即係呢啲，唔係 Ben Johnson 嘅當時好犀利嘅喎，其實係。 係，但係好明顯， 幾項運動裏邊佢攞金牌嘅都仲喺。 佢後屘復出咧，個人咧瘦咗兩個框嘅，就跑唔到以前嘅成績。Ben Johnson， 咁即系话呢啲咁嘅教训就话俾你听，我哋要用真材实料，我哋要做一个好嘅运动员，我哋先至可以，即系因为始终系，始终喺嗰个制度之下咧，你做嗰啲坏事咧，系嗰个惩罚。 但系当你嘅体制里边咧，系以夺取金牌为唯一目标嗰阵时咧，你有各种各样嘅理由去隐藏弱点嘅问题嘅。 系啦， 嗱呢个就系所谓中国 China Solution 啊。他为什么不可以摊在阳光下面呢，就是因为他最终的利益勾结，我就是说药检的机构、体委到教练到运动员到省队到国家队，他那个体制的勾结、利益勾结是令到呢，就是好像香港七六十年代的贪污集团一样，因为你一暴露了出去之后呢，你就会想了，喂顶，如果孙杨不去出席仁川亚运那几个项目里面，可能斗不过日本仔和南韩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話算了，不要公佈住了，跟住商量一下先，跟住就話佢都是我哋重點嘅栽培嘅對象，衝擊金牌嘅呢個奧運嘅代表，咁咪包庇佢咯。 同埋我覺得咧， 咁你諗下，如果你幾次之後我唔係惡棍，我都惡棍啦，係咪啊？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就話，亦都唔係話呢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體育事業有咩創新。佢而家做緊嘅嘢就係、就係東德幾十年前做緊嘢，同埋東德呢個國家已經俾人唾棄咗，已經。直接啲講，東德已經滅亡咗，因為佢長期做啲咁嘅撲街嘢，呢個國家係毀滅咗嘅，係嘛？即係人類已經懲罰咗呢個國家。 所以我就話唔係共產黨嘅 China Solution 嚟嘅呢個。 係啊， 佢一路繼承嘅其實就係一套共產制度下邊，其實共產制度呢套嘢就繼承於納粹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嗯， 係嘛？就將運動變成民族主義宣傳工具，係嘛？原本希臘人，所以奧林匹克精神係公平競技。是強調人個人啊，其實係講緊個人啊，即係所謂孔子嗰種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嗰種精神，其實中國一樣有。但係你諗下，調翻轉舉國體制係將成個大餅切咗去俾金牌運動， 嗯， 然後跟住奧林匹克真正嘅精神，即係睇參全民參與體育運動去發展自己、發展人嘅品格呢啲咁嘅嘢，根本就唔理。調翻轉添，係為咗金牌，然後去泯滅呢個品格。 即是他本末倒置。 是啦，跟住你想想大量的农村你落去中国的四五线城市，你何曾见到一些小路仔在街踢球呢？ 所以就说你十几亿人， 即他们十几亿人 个足球都不发达。 因为足球人口太少，足球人口太少。而正正正正因为他咩呢，他行緊举国体制去培养一队国家队。但是你见到荷兰，你见到冰岛，你见到丹麦这些小国。他在歐洲的足球，包括希臘都好，都拿過歐國杯， 嗯， 他在歐洲的足球能夠即崛起的原因就不是因為他有錢還是窮那麼簡單，而是他參與那個運動裡面的人多，業餘的聯賽又有，職業的聯賽有不同的級別，體育學校平時學校的運動比賽又有，他一路一路一路就發展到好的球員出來。 所以我覺得呢，香港和中國國家隊的分別呢，就是我們會傾向於喜歡香港隊，就是我們明知攞不到什麼金牌，但是我們很開心，就是你看看歐凱純、何詩蓓那些， 汪文義、那 些他們很開心，中國香港劍擊隊去到劍擊手去到16強，已經大家都開心， 但問題香港的傳媒又不會突出香港運動員的奮鬥的， 啊， 他調回轉就是附和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宣傳的，陳百祥啊，無線轉播這些，他調回轉是以民族主義宣傳做主旋律的。為什麼這麼重要呢？我為什麼要提回1936年奧林匹克這套電影呢？今天轉播運動裡面很多的技術和鏡頭剪接，超慢鏡其實是那時候發展出來的，是用納粹德國1936年拍攝柏林奧運裡面那種剪接、溶接啊、剪影啊等等嗰啲技術咧，而家點解佢一個咁重要嘅民族主義宣傳平台呢？係自從有咗電視轉播之後， 嗯， 大家就通過電視轉播，你留意一下無線嗰啲鏡頭，國旗升起、溶接嗰個金牌運動員嘅淚水、嗰個音樂畫面、嗰種情緒嘅感染力，係遠遠重要過《義勇軍進行曲》。新聞前播嗰套《義勇軍進行曲》係冇人睇嘅。但是这种这样的所谓金牌运动员对国家的荣誉、对民族那种的主义的呼唤呢，是通过这些画面去传播出来的嘛。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有小路，我有小路，我一定不会给他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呢， 金牌比赛的 转播，他做得不好就现在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呢，你又要害 怕。你想京澳就 是咯。 你想想京澳当时香港煽动起的民族主义，你想想陈巧文被人怀疑的那些西藏旗 过街老鼠，是不 是？是啊，那种民族主义很恐怖的。钓鱼台1997年无厘头明报煽动起的民族主义，跟着那些阿牛走去登岛，那种民族主义为什么突然间会在1996年那时候出现呢？钓鱼台的民族主义，香港人有没有想清楚？是吗？民族主义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当香港人愿意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他会当你自己人。不过你就要跟普世价值 say goodbye， 你会觉得宣扬是被澳洲佬整蛊的，你会觉得这个 英國的 Daily Mail、BBC 等等係 全部人都係仇視我哋， 亡我之心不死嘅。啊 全世界對抗你， 你可唔可以咁樣先？ 但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咧，所以劉兆佳係同香港人脱節咧，就香港人進步咗啦。 唔係進步，而係下一代已經唔接受呢樣嘢。 即係我意思就話，香港人係同普世一齊去，即係鄙視、蔑視你呢個咁樣嘅。 佢就係要翻真運動，啊、我哋要真普選， 冇錯啦， 亦都係要真嘅運動。真嘅運動係咩咧？就係、是、好似香港嘅運動員，就算我相信。呢、這個李維斯攞唔到金牌都好，香港人係唔會因為咁樣而去踐踏佢只要李維斯係盡咗力，你睇到佢訓練不停去參賽，係我哋睇到過程噶嘛，不斷去參加世界錦標賽，去澳洲去其他地方參賽，係咪？呢個咪就係運動員陪住你嘅，即係市民啊！ 即 係 李維斯嘅刻苦奮鬥，然後即係最後得到而家咁嘅成績咧，冇一個黨喺背後指手畫腳。 唔係，當然你話有政府資源係事實。但是你不可以因為有政府的資源去培育精英運動員就等同這樣是共產黨的舉國體制是兩樣東西來的 兩樣東西來的還有香港那些女仔游水游得那麼厲害在香港破了香港的紀錄在巴西破了香港的紀錄但是他們也都跟這個獎牌是無緣的但我們不知道多開心這個就是我們的價值 除了她漂亮我覺得 咁啊，梗係靚啲啦，啲牙都整齊啲，唔知點。 唔係，我覺得成個感覺都摩登好多，即係現代化好多。我覺得，即係佢企出嚟，真係一個點講咧，係一個有國際級數嘅運動。 同埋，我覺得 即係唔係混血兒嘅問題。 唔係，我覺得佢係全面嘅人。 而係講對記者，你有我一次睇明珠台訪問阿江文義，即係佢點樣由低潮走翻上嚟。 但我覺得係一個全面嘅人啊，因為我點解係全面人呢？ 即係佢哋個人嘅 caliber 係高嘅。 呢幾個人咧性格就即係都幾。幾正面啦，佢嘅學術嘅即係教育水平好高啦，佢唔係單純係游水，即係一個 唔係農村姑娘，係 啦，唔會行勾喺個地下，然後即係除咗隻鞋勾腳啦，係咪？即係嗱，我頭先你講啊，晶晶咧就除咗隻鞋勾腳，著住曬制服。即係踎喺地下，好似一個阿蟬咁。 誒，唔一周都影到佢啦，踎喺度啦。 咁但係呢幾個女仔就話：佢第日退咗役啦，唔做運動員啦，唔游水啦。佢譬如話佢文化水平高啦，咁呢啲係事實嚟嘅。我哋希望啲人係咁樣啊嘛。 就算李維斯嗱，佢未必有嗰啲女泳手，即係咩 BB 咩 BB 嗰啲海順 BB 嗰啲咁靚女。 佢即係唔係咁樣？ 但係佢有一種運動員嘅 charisma 㗎。 即係有好種清新嘅感覺。是啊、 就運動員嗰種 charm 有陣時唔係佢靚唔靚女嘅，我覺得。當然嗰幾個女子泳手都係靚女啦。 咁佢哋靚啲，但係個問題唔係嗰度。 唔係嘅，係個運動員本身嗰種專注啊，佢嗰種毅力啊，即係嗰樣嘢交織而成㗎嘛。 好似當日唔係納亞嘅山神啊，佢都唔係靚女嚟㗎。但係佢俾人嘅感覺就話、是，香港人應該係咁樣嘅。 同埋你見 有質素嘅香港人。 嗰陣時同阿李維斯一齊嗰、那個最後尾炒車，然後上車。裂咗肋骨，跟住照踩攞翻個銀牌定唔知乜鬼嘢啦，咪就係呢種精神啫嘛。其實係、即係當然，我哋可能參加嗰啲係全運會、亞運會，唔係話到奧運會咁嘅級數。不過其實香港人你唔可以用金牌標準嚟去量度我哋香港運動員嘅表現。個原因唔係話金牌唔重要，而係金牌唔係唯一最重要嘅， 即係唔係一切咯， 唔係一切。因為你一接受咗呢樣嘢，就要贏在射精前噶啦。成在射精前係咩咧？就係兩歲開始揀你，揀到你就話 體格嘅形狀， 高登 官 啱啦，你嘅手夠長。 哇！你手長啲 係啦，跟住啦，阿 Lancer 小腿夠短，好啦，擁佢舉重，然後跟住你咧，膊頭夠闊，手夠長就去游水。 我覺得 Lancer 應該可以做舉重，不過而家就冇鍛鍊到，又冇食藥 啊，咁咯。咁你諗下， 不過食咗藥可能變國師喎。 呢個就係嗱，你香港運動員點解大家會中意女子泳隊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國家體制栽培出嚟嘅，亦都唔係省隊流落喺香港嘅運動員。佢係 DGS 嘅強項就係游水，一路喺學界都係好出色嘅。呢個就似美國嘅體制啦，就係學界運動，學校本身嗱，你如果係為成績唯一嘅標準，就係嗰啲所謂嘅。八十年代崛起嗰啲咩保良局啊，嗰啲就係咁噶啦，就係收工收成績嘅啫。但係傳統嘅名校咧 ，sports 從來都係佢哋重視嘅。以前我記得我哋中學嗰陣時候，即係如果你想去喇沙，好簡單嘅啫，你踢波叻， 踢波一定叻，啲球 咁佢就叫咗瑞華個龍門過去喎，即係同我哋踢梗係贏一頂。但係瑞華你知啦，其實係校店嚟噶嘛嗰陣時候，即係個校章係 扮到好似 QC 咁嘅，但係佢叫 OC 嘅，好似係叫 Oberlin College， 你唔知乜鬼嘢嘅。 有好多學店嘅，係 啦，就叫瑞華中學嘅。咁我等我先話，喂，等你唔喺瑞華打龍門嘅咩？佢話唔係啊，我而家代表緊喇沙。 高薪挖角啊，差唔多。 高薪挖角係啦，都有呢啲咁嘅嘢。但係問題就係你嗰呢啲咁樣嘅所謂民間啊、學校嘅體制啊、商業嘅體制咧。佢冇個黨嘅意志要你讓菜啊，要去拔尖啊，要去篩選啊，然後咩咧就係、是、以利益嚟去引誘你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變咗你嗰個人本身你嗰個嘅自主性仲喺度，所以我就話黨國體制個恐怖嘅地方係咩咧？去到最後尾個決定權咧，其實唔喺你自己嗰度。 即係我覺得咧，全世界嘅底體壇咧都有啲黑幕嘅。 有， 如果冇嘅，我哋都唔會有咁多即係趣味新聞去分享啦。但係喺西方嘅體制、香港體制咧，有好多空間俾我哋發揮，去突破呢啲黑幕，去享受嗰個運動，然後能夠令到公眾咧係認同。但係喺佢嗰個畸形發展咧，其實中國嘅足球永遠都搞唔起嘅。但係中國嘅運動咧，就是變成捨本逐末，係咪？其實佢冇嘢係創新，佢而家就係做緊幾十年前東德做緊嘅嘢。 其實佢就因為咩咧？人哋唔會唔敢用呢個方法做，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做，唯獨是 China solution 係得嘅。中國模式之所以稱霸全球就係咁啦，即係話你試下 eBay 嘅 CEO 出嚟講話，假貨比真貨好啊，性價比真貨高啊，即刻落台啊！ 所以中國 好似馬雲咁無恥、啊。 中國有好多問題。即係譬如話，我哋喺炎黃解讀片嗰個節目，或者喺以後我哋出嗰啲書會講。但係中國係一樣嘢真係叻嘅，就係話佢啲金牌咧係不知幾咁多，因為佢用啲咁嘅方法，有個量化嘅指標。 東德曾幾何時？喺1989年、1988年莫斯唔係莫斯科運會，1988年係咩？好似係莫斯科運會啊！ 1980年啊，莫斯科。 80啊！ 嚇，即係林子祥嗰首歌啊嘛。 漢城啊！ 88好似係漢城啊！看成啊！ 佢之前啊，佢个金牌系美苏以外第三大，即系中国个地位嚟噶，其实。但系呢个国家消失咗啦，89年之后。 系咯，已经系灭亡咗呢个国家。 咁你如果 咁攞咁多金牌，有咩光荣？ 你听一个 snapshot， 我就系话东德嘅运动员好痛苦啊！你知唔知啊？你听一个 snapshot， 系啊，1988年佢企上去个金牌升起 DDR 嗰支旗嗰阵时候，哇！佢几咁光荣啊！ 嗰支旗啊，都俾人哋挖咗个窿啊！ 系咪？ 系，因为中间有一个共产党徽号，有一个圆规喺度噶嘛。咁因为东德实在太扑街呢个国家， 其实系比苏联更扑街。 系啊，因为你要睇，譬如话嗰个 窃听者 啊，你同埋睇翻嗰啲东欧嗰啲流亡嘅人啊，嗰啲异见人士，你就知道佢除咗体育运动之外，有几多血泪，有几多仇恨，有几多即系不为人道嘅人间地狱啊！所以呢个地方嘅运动员到今时今日退。咗亦咁多年，仲喺度折磨紧自己。 咪梗系第一长期用药，你啲女子运动员不男不女。第二，你所得到嘅体育成就全面被否定。个原因就系有啲人甚至佢哋唔觉得自己用紧禁药噶，等于马家军一样，佢哋话俾你听啲叫补药， 唔知噶。 佢哋东德就用我食一种蓝色嘅药丸，佢就话系强身健体，佢唔会话俾你听嗰啲系咩成分噶嘛。你小小個已經入去了，你想想羅馬尼亞的體操隊啊，為什麼東德軍所謂這個共產集團國啊，是全部有計劃有意識地以體育運動來去做這個強國的指標呢？那是一個政治的一個工程來的，其實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中國的金牌數目呢，這個是一個人間的人類的恥辱。 我覺得一定超越東德的， 這個是恥辱來的 一定超越東德的。 不要看到那些金牌你就覺得突然間，就話你平時啊鬧緊嗰個蝗蟲國嘅，突然間見到啲金牌咧， 哇就感動起上嚟。 有啲咁嘅人㗎， 啊會嘅、哦啊，我就係話你睇到 TVB 嗰啲轉播，國旗升起，融接於呢個運動員喺競賽裏邊嗰種嘅動作，再加埋佢眼中含住一泡淚嗰個場面，你唔感動咩？呢種納粹式嘅宣傳，你唔感動咩？嗰下就係民族主義嚟㗎啦，其實係嗰下就係你放低你自己。跟住呢個集體利益，跟住呢個國家利益走咯，就係嗰下咯。其實所有金牌最終嘅高潮嗰一刻喺嗰度啊嘛， 就係嗰個國旗咯， 唔係嗰塊牌啊，成個黨所要求嘅。點解一定要 TVB 去轉播有中國運動員參加嘅啫？點解香港運動員嗰啲唔重視啫？因為佢唔需要培養你香港運動員愛香港之心，但係佢要你培育香港人通過運動去 跟随这个祖国，跟随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这条路嘛。 但我以前不信呢，我现在经过今次奥运，我有些信呢，就说天现在惩罚和收 敛。你入了法轮功啊，你 是啊，就是， 天 灭 中 共因为连个国旗都错的。 咁呢、就是、个好正常啊，差不多先生，嗰粒星对唔到嘛？ 你知唔知啊？喺未发现个国旗对歪咗，即系其实唔好话对歪，一个平晒啊，即系好正啊。但系本来系应该歪噶嘛，系咪？咁就 几粒细星啊。 之前咧，佢即系中国嗰啲传媒咧就好自嗨嘅，佢话咧而家巴西所有啲纪念品啊，所有嗰啲国家嘅徽号啊，全部都系我哋中国制造嘅，都唔知几自豪。 嗱，我觉得就咁样嘅，其实我哋香港人。其實廣東人對於今次呢個國旗問題咧，其實一個歇後語啊。其實呢支咁樣嘅嗰啲星歪咗個旗，應該屌佢嘅。係 啊， 咁啊歇後語 屌屌嗰支旗， 屌那星，即係叫做里約熱內盧奧運國旗事件啊！呢個謎面就係、是。咁谜底就系咩咧？写一句广东粗口， 即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就是、叫吊喇声。 吊喇声 系啦，嗰啲声咪要吊佢咯，吊即系吊翻转佢啊， 吊即系吊 掉咗佢又得， 即系将个 将佢 露 梯翻正又得， 唔系掉走噶。 咁所以就 系 叫吊喇声。 所以你话丑到咧，嗱到呢个时候就割席啦。佢话哎呀，嗰啲旗唔系我哋做噶，我 好快就会闹嗰啲巴西奥组委啊呢、這个。你有熱內盧呢個奧組委啊，呢啲咁嘅嘢噶啦，我覺得。同埋坦白講啊，奧運今時今日已經係成為一個超級負債嘅一個咁嘅活動。上屆京奧啊，其實未計啊。 嗯。 你諗下，我哋都講過啦，中國嗰個偉大嘅鳥巢足球場，連落咗幾日雨就已經 連嗰個曼城、啊、 曼城對曼聯嗰場波 都踢唔到， 已經踢唔成啦，仲驚有香港腳。因为个场地嘅草 有真菌，真菌感染， 崩解有真菌感染，即系你谂下30亿啊，你知唔知啊？几唔好话金牌啊，京奥啊，唔好话为咗金牌啊，美国估计啊，中国要攞一个金牌啊，最少投资700万喺一个运动员嘅金牌里边一个啊， 仲有呢个张艺谋设计嘅开幕式。闭幕式， 你谂下， 有个李宁咁样飘落嚟， 巴西就已经肯定就弯噶啦，嗰啲所谓嘅带嚟游客又好，改善呢个基建又好，乜 Q 都系假。中国包括再上一届雪梨之前雅典奥运都系一样，大部分嘅场馆系空置嘅。唔信大家上去翻查一下，叫北京奥运会场馆荒废情况。 嗯， 这个世界有 Google 大神的，一查你就见到晒噶啦。 系啊， 系因为鬼佬摄影师最中意影呢啲咁嘅嘢 ，Reuters 啊嗰啲走去影晒。蛙艇中心而家变成点啊？射击中心而家变成点啊？顶佢最终你发现连鸟巢都变成咁。喂，大佬，嗰个喺首都里边嘅喎。 喂，鸟巢真系做咗鸟巢啊！我啲鸟喺里边栖息啊。 喂，鸟巢如果养雀都好啊，我担心佢跟住养鸡添啊。点解咧？就因为好多嗰啲喺。咩順即係河北省嗰啲比賽場地啊，係、俾民工進佔咗度養豬啊！即係本來係嗰啲單車場館嗰啲， 咁啊養多啲豬好喎、啊！我有哮喘病就喺嗰度醫啊！ 唔係啊，我驚就係嗰啲天上人間搬咗去鳥巢裏邊經營啊，就真係變咗雞竇啦！到時啊，真係，但其實可能做雞竇仲符合經濟效益，我覺得係咪？起碼都可以創造收入啊嘛！ 唔係咁個水立方，連 喂幾年打場波，幾年打一場喎、啊？ 唔係細良嗰個水立方有冇啲魚仔食？ 我觉得就讲水立方咁大咧，就应该上啲食人仓嚟食脚皮，乜皮都食晒，叫做水立方食人仓食脚皮， 食人仓食脚皮啊， 系啊，乜皮都食晒，我谂。 咁男人就危险啲。 咁呢个就系活动就系叫做咩咧？就系、叫做中国人收皮。 中国人收皮， 所以你想到那些场馆投资到现在那些数边个找，系咪为了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在军事上那种的盲目宣传扩张，在运动上那种的盲目为了金牌，然后举国体制将全国的资源去集中，去走去集中在这些运动员身上为了攞金牌。喂，呢種係有病，我話俾你聽。你唔好話歌唔歌頌呢個民族主義，就算我唔中意民族主義，中唔中意都好。如果一個國家嘅資源運用係咁樣嘅話，包括香港，我話俾你聽，如果 將所有推廣體育的資源係淨係擺喺精英運動裏邊，其實都係唔正常，都係要孖我覺得係。 其實我如果我記憶所及咧，第一屆搞奧運就可以賺到少少錢咧，就係洛杉 磯，因為佢冇起新場館。 但你睇到洛杉磯咧，佢個主題咧唔係大國崛起啊，美國好， 佢用翻曬自己平時用 嘅場館。佢做嘅嘢咧就話呢個大嘅嘉年華，即係大家一齊去。去 happy enjoy 係嘛？我覺得那個主題咧就唔係而家中國嗰種大嗰種信息咧，就係、希特拉嗰種信息，就話我呢個國家咧就乜嘢都威過你，我啲人係強啲嘅。 嗱，呢個有原因嘅，就係、因為佢本身唔係或者好渴望得到人哋認同嗰啲人咧、就一定要去搶奧運同埋世界盃嘅主辦權。搶完之後咧，就要向自己國民宣傳，呢、這個係崛起。嗱，你見到1988年嘅漢城奧運。事實上是改變了韓國，60年代的東京奧運也是，但是我相信北京奧運呢是令到中國倒退了十幾二十年，在2008年京奧之後，為什麼香港人和共產黨的距離越來越遠，已經對這個中國大陸這個地方慢慢沒有感情呢？是因為它轉入了一種叫維穩的體制，它不是好像漢城奧運之後南韓走向開放，容許這個反對派上台執政， 即是當 時你想想南韓的開放和奧運會的距離很短時間， 所以、事後才可以知道當時除了陳巧文就成為過街老鼠之外，就是我們的香港首席的資深大狀就是李柱銘、就被人叫做李漢奸， 李漢奸， 因為他就想希望透過這個京奧之前就希望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或者、即看看、即那個 全城罵他的那時候， 所以我而家睇到就話，我係好尊敬李柱銘嘅，因為其實我唔理你啲人點樣諗，我哋要做啲啱嘅嘢。但係好不幸地咧，中國咧就2008年咧一個分水嶺， 係一個分水嶺，好多人期望，包括香港人喺京奧之後，中國走向更加開放。 即係佢希望好似88漢城咁樣，由一個原本嘅軍人獨裁，去到一個開放嘅民主國家。咁人哋做到，但中國咧就反而經過咗2008奧運自嗨之後咧，佢就變咗一個即係同全世界都格格不入。 個原因就因為佢覺得真係自己大國崛起啦嘛，一個狂熱嘅民族主義國家，結果佢揾到支持者，而呢個支持者唔係支持中國走向更開放民主自由，唔係89年嗰班天安門嘅學生，呢班係粉青，係一班民族主義者嚟嘅。所以你見到的包圍陳巧文，那都是大陸來港大讀書的學生來的，不是普通大陸遊客來的，那些是那班根本是讀書人來的，都是民族主義上腦、上完腦之後就授權共產黨做撲街事、你看今天他迫害那些維權人士，有哪一個大陸在香港的大陸學生會出聲？他來香港讀什麼？他回到去之後他做什麼？他不又在用利益掛水？他不會說問先問善惡是非嘛，讀書為什麼？最終你就是先為了問善惡是非先，宣揚這條仆街，你問了他做的事啱不啱先，你不要說那個、這個 Horton 說了什麼，是你問過他有沒有吃過禁藥，為什麼不問呢？一開波就說、你這個澳洲還要用黨媒發表一些這麼歧視性的言論，說人家是這個咩？澳洲是呢个西方文明嘅边缘啊！ 佢系呢个 被西方 囚犯嘅后代啊， 囚犯流放嘅后代啊！大佬讲出嚟都笑死人啦，真系， 同埋一种好羞耻嘅嘢， 真系丢架，即系佢都唔知道自己丢架。 嗱，我哋成日喺度批评《环球时报》，我哋话佢个品好低，但系唔好忘记一样嘢，《环球时报》系《人民日报》嘅姊妹报纸， 同埋好简单啦， 系党中央嘅。 如果嗰啲言论唔系共产党所默许嘅，佢要收你皮。你见到刘晓波仲坐紧监啊，刘霞仲俾人软禁啊，系嘛？你见到胡佳嗰啲仲有声出咩？艾薇薇就除咗出国之外，乜都唔可以讲得。咁你谂下，如果嗰啲嘢唔系代表党嘅立场，你知唔知当日转发去对付呢个大立隐水源希子系共青团嘅微博嚟噶？当日喐何韵诗嘅系环球时报嘅微博嚟。呢啲全部后边都系有个官嘅系统，所谓呢啲玻璃心粉青呢啲全部都系假嘅，全部都系有共产党嘅手指模喺后边嘅。 即系其实如果 佢只不过佢唔需要再揾一个官僚出嚟，然后假借民意之名。去對付你啊嘛，係11亿人民絕不允許啊嘛，唔係我共產黨啊，我都唔想噶。不過你何韻詩咁，咪就係咁咯。所以下一次如果佢要對付我哋，佢都係一樣噶。佢咪整一班咁嘅網民上嚟翻牆，走去轟炸你咯。佢都會係咁噶。 所以我就是一个新的管治手法来的。 真的犀利。当日刘兆佳教授呢在中大教緊书的时候，我都在中大读緊书。 我是他助教来的。 啊、我说这个这样的老而不即係講啲咁撲街嘅，我真係佢想，我想佢今日就坐喺呢度我哋隔離，我又問下佢，你對《環球時報》發表啲咁即係我都唔知點形容啊，即係咁撲街或者咁無恥嘅一啲咁樣嘅歧視嘅言論， 或者咁柒嘅言論， 係或者咁即係咁可笑嘅言論，係 啊， 係嘛？咁你就喺度講緊香港人係對香港一國兩制不利，因為香港人而家就仇視大陸。你究竟知唔知道你自己講緊乜嘢啊？街叔， 即係嗱，好簡單，我舉個例，我成日都睇呢個無線呢個有線電影台嘅，原因我發覺香港電視台已經冇辦法冇嘢睇啦，咁就唯有睇翻八十年代港產片。咁八十年代港產片咧有幾個好典型嘅人物，一個叫成灰安。一個叫做李兆基，一個叫吳志雄，就是大部分都拍過《監獄風雲》的。 李兆基咧就即係演 大咪哥， 夜晚瞓唔著，而家冇啦，就係、是、廟街桑拿啊嘛。係 啦， 係有個廣告叫廟街桑拿啊嘛。 好啦，即係話而家李兆基、吳志雄再加埋成灰安出嚟，要逼你班友讚佢靚仔，跟住仲要喺你面前打 J。打完 J 之後仲要 你 拍手掌， 我都難頂。 仲要拍手掌，咪exactly 宣揚咪就係嗰種嗰類咯。共產黨就係咁咯。佢唔係話佢而家唔係話唔知道自己核突啊，佢係知道自己核突，不過佢要你同佢 at the same level,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但係我話阿佳叔當日係喺中大做嘅研究，講香港嘅民主前景係嘛，洋洋灑灑。即係佢當時同阿法叔係同樣嘅地位，但今時今日做咗一個咁樣嘅奴才，然後個人仲未死，係嘛？即係我真係唔知道係佢變咗啊，定係我變咗啦？即係 我覺得佢冇變過，我覺得。啊、其實佢從來都係希望做一個咁樣嘅，即係幫權力發言人嘅一個角色。 嗯、 我覺得佢冇變過，只不過今日嘅權力發言人就越嚟越難撈啊！即係好簡單，你做 PR 咁，我當你係呢、這個啊， 即係好難兜啦。佢係咁屙屎屙尿， 係啦。即係如果我係 嗰人係咁屙屎屙尿， 我白宮發言人嘅 啊。 喂，即係簡單啲啊！即係你譬如你嘅曾蔭權年代咁，你何安達做發言人嘅，即係佢後邊一個唔會屙屎屙尿啊嘛。 嚇！ 但係今時今日你做 PR 嘅，你要 sell 梁振英喎、啊，大佬。梁振英係一路行，即係好似啊。八兩金咁樣喎，喺喜劇之王裏面隻耳仔有條蜈蚣啊，個鼻哥有曱甴走出嚟啊， 跟 住一頭烏蠅啊咁樣喎。 所以一個 跟住你仲要 sell 佢俾張柏芝喎、 啊。宣揚嗰個大佬啊，即係有幾分相似噶嘛，佢都幾叻嘅喎，佢就話。你哋人格謀殺緊我哋嘅特首喎，然後將特首嗰啲屙屎屙尿全部擺曬出嚟喎。 我覺得你問我歷史將會還佢一個公道。 啊、 我覺得佢一個好嘅 PR 嚟。 係啊， 嗱、這、呢個白宮發言人點即係個宣 揚？即係值30,000一個月。 值點解咧？我覺得咁就係話佢為咗令到成灰安望落去唔係咁似成灰安，佢能夠將自己打扮到李兆基咁嘅樣，即係話佢令到個老細唔好咁賤。然後令到自作賤，自己作賤自己，有咁核突咁核突，講啲嘢有咁核突得咁核突，然後咧就令到大家將個矛頭指向佢，咁咪放過老細咯。 即係阿佳叔啊，嗰啲邵善波啊，成班都好叻咯。 嗱，以前個老細咧，其實我覺得啊，老江年代咧都唔係賴屎賴尿嘅， 係、嗯、啊， 慎言添，悶聲發大財，佢都唔講嘢。咁亦都係老朱镕基嘅年代咧，形象都幾正面添，我覺得喺香港人心目中啊，即係朱镕基幾正面。咁所以咧，你做佢代言人咧就簡單好多。 係啊， 你只要跟住佢，佢行先，佢講先，你喺後邊打鑼打鼓得啦。 嗯。 但係而家唔係啦，即係而家個老細本身就變咗成灰安，你做佢家丁就麻煩啦。 嗯。 即係以前個老細本身都一個員外翩翩公子嗰陣時候，你做佢家丁就唔使惡形惡相啊嘛。但現在個老闆是成灰安了，咁你個樣子要比佢更惡嘅喎，講啲嘢比佢更核突嘅喎，因為如果唔係老闆係唔會請你嘅嘛。喂，如果下下都上道德高地係你嘅，做爛頭卒係我嘅，咁咪調翻轉你係老 闆？嗯， 係咪？共產黨諗得好清楚嘅噃，所以佢哋全部要重口味嘅喎，要講有咁核突得咁核突，有咁賤格得咁賤格，因為咁樣嘅話，佢先至恰如其分咁發揮佢自己的角色啊嘛。 如果不是的话，为共产党，我想那碗饭现在都不易吃的。你看周庸啊那些。 很难的。 李思嫣啊那些真的搞到要整容的，都不易吃的，真的。即全部都是要，即他的老闆现在不容许你在那里执薄嘛。 如果是出房的时候又有很多要兼顾，譬如说看啲风水位啱唔啱，啲家私换过啦，油晒红色啦，诸如此类。 但个问题就是咁嘛，因为而家佢就要改变你嘅人心嘛，而是呢个工程，我觉得是 mission impossible。你睇到香港人而家基本上就一路一路咧，就系越后生嘅越系 reject 呢样嘢。 香港人是不會跟你同流合污的。我覺得他如果九月真的帶了這班奧運選手過來、即使我們連即那個毒果部都一起在這裡、吹捧他們，其實香港年輕一代呢是嗤之以鼻的，真的，是吧？ 問題就是這樣，你毒果部裡面究竟還有多少中華膠呢？這個都是一個測試來的、究竟他對今次奧運都未完，還有兩個星期、究竟他這個奧運的報導是會將它變成體育新聞一則，是吧？還是這個繼續在頭版裡面將它擺一個重要的地位呢？ 還有它很斤斤計較的金牌的數目，是不 是？是啊，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我那天看《蘋果日報》，我說為什麼周博賢參選在娛樂版出現的呢？港文版都不報的，又是奇怪的，我告訴你，是吧？所以我就說有時候你看到這些東西，如果你老闆是醒目的，肥佬是醒目的，一看就知道發生什麼事。共產黨從來都是用體育去做民族主義宣傳，這麼多年沒有變過，真的，這麼多年沒有變過。這個是幾大法寶之一，第一大法寶就是軍事宣傳、那些什麼歼十五啊、遼寧號啊、這個鋼鐵長城啊，是吧？中國，我看過 K 寶啊，講這個什麼參加俄羅斯的坦克射擊比賽啊，中國坦克的速度第一， 但是射歪曬嘛。 我知道啊，佢第二句冇咗嘅，你知唔知 道啊？ 喺個字幕嗰度行出嚟，你係上網睇新聞，你先知道就係佢所有標靶都打唔中啊。同埋啊，佢點解行得最快？佢屈機啊，佢將所有裝甲拆 Q 曬嘛。 係啊，可能因為咁啊射唔中咧，佢跑到咁快點射啊？真係。 唔係，總之，但係你總之好簡單，佢控制到個新聞，個新聞淨係講佢行得最快，咁大家印象覺得中國軍備好犀利咯，係咪？好簡單。跟住歼十五墜毀，佢又唔報嘅，全部封鎖消息噶。 所以呢樣嘢，我哋要講翻香港啲報紙或者香港嘅傳媒咧，我哋節目未完一定要講嘅，就係我哋頭先未開麥之前講緊，譬如好似《信報》《連月爭》就因為改版就冇得再寫。 呢個唔好再講係改版問題，《信報》《連月爭》係俾李澤楷封殺， 但係我哋 唔係郭燕明。 剛才我們想說的那句話就說 不是郭燕明， 有一個人呢，他以為自己佔據一個道德高地，就做一個好像惡不群的角色，是吧？其實這個人呢，我們是即收以為誤的，就是信報創辦人這個林恒子先生。 我覺得這個是直情要公開譴責，原因是什麼呢？聲聲作態，還要為這個連月爭抱不平， 說什麼 放斯文掃地， 斯文掃地 郭燕明、我認識郭燕明，我不是為郭燕明講說話，郭燕明是一個 keeper、他跟譚慧儀在南華早報我們都講過了，其實、有什麼梁家榮、全部同一代 keeper， 他做得這個位置就要做這件 事，他做得這個位置就是做 keeper， 即是說 keeper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賣老番或者是個奮鬥裡面被警察破獲的話、上去認罪那個，專是做污糟邋遢嘢，佢鬥十幾二十萬人工，就係、做污糟邋遢嘢，就即係收咗啲政治單、政治 order， 老細轉交嘅，中聯辦、北京轉交嘅，佢就去執行。咁然後咧，到佢湊曬袋就換人，不過收咗一大筆安家費。呢、這個就係做報紙 keeper 嘅角色。連月爭係俾個 keeper 叮走，嗰、那個 keeper 係個信鴿嚟嘅。郭燕明係冇自主性去叮走阿連月爭嘅，佢亦都冇咁嘅能力。如果不是後面的老闆下 order， 根本不是他話事的， 根本他不是一個話事人、你林恆子砌郭燕明，你不砌李澤楷，你收了他錢的，大佬。問題就是一目、都可以在信報停了個漫畫的專欄，你林恆子今時今日還在寫著，你還在同情郭這個連月爭來做什麼？你現在做的是助紂為虐， 很假惺惺，即是你自己就覺得，即是能夠買到我們的人對他的一種尊敬，但如果你看深一層，他是 偽君子， 偽君子非常之無恥， 跟查良鏞同一水平，一個岳不群，一個東方不敗， 係嘛？你諗下，你當日你信報，喂，你夠食啦，住到山頂，你為咗貪嗰2亿，貪李澤楷嘅錢，賣咗俾李澤楷之後，好啦 ，keep 住個專欄喺度寫，你又要精節牌坊，又要錢。就是呢種人啦， 即係唔係啊？嗰個説話就又做雞又要精節牌坊， 係又做雞又要精節牌坊， 即係冇可能 嘅。你精節牌坊就喺你一個林恆子嘅專欄裏邊，繼續喺度寫你自己嘅家國大事， 懶持平咁， 懶持平咁。跟住同一時間，郭彥明就喺先清除尤清源，跟住就再喐呢個連月增，係嘛？你自己尤清源係林太嘅契仔嚟嘅，係大學年代已經喺信報寫嘢噶啦， 嗯， 係嘛？嗰、那個金身你出賣緊自己人，你為咗代嗰2亿，然後跟住你今日，你一係你就唔好出聲，你仲憑咩出聲呢？ 其實我覺得我，係 咪再大佬虛偽到咁嘅地步？ 我真係唔明啊！即係如果我哋請阿林生喺度，我真係對面對面同佢講，你已經收咗咁多錢啦，住咗山頂啦，你當日係做明報晚報嘅時候，跟住阿茶生揾食嘅時候， 唔係學咗茶良容嗰套， 你諗唔諗到你有今日啊？既然你揾咗咁多錢啊，仲霸住嗰個地盤做咩啫？點解你唔同阿連生共同進退啫？啱唔啱啊？ 當日， 你把口講有乜用啊？ 當日如果喺雨傘運動之後，你林恆子、董之琪出嚟拉埋連月增、李儀等等。係嘛？仲有大把劉進圖、安裕一大扎呢啲咁樣嘅，喺1984年草簽當時已經開始做新聞嘅。我董之琪出嚟搞個新媒體啊！我眾籌，我話俾你聽，你籌1000万、2000万、3000万都有。你使咁撲街喺度，一方面繼續喺度舐李澤楷啲錢，一方面喺度自己喺度貓哭老鼠假慈悲。 Exactly， 連月增點解會死啊？係死喺林恆子夫婦手上啊嘛！因為你收咗李澤楷啲錢啊嘛，你咪出賣咗自己靈魂，你出賣咗報紙嘅所有權咯。跟住人哋揾個 keeper 嚟去殺佢，關個 keeper 咩事啊？ 其實當日2014年喺佔領嗰個時候，我哋嘅指紋樓梯響係好多人講過，譬如話尤清源啊，出咗嚟嗰啲人啊，阿連生啊咁，阿林生林太咧，可能係擔大旗咧，另外搞過一份報紙一個媒體，即係正如頭先細良講，如果你當時真係做咧，我係千夫。 你收咗2亿，我當你搣2000万出嚟啊！ 係啊， 然後你其他眾籌啊，我話俾你聽，籌1亿開始做。當年南韓怎樣面對這個軍政府的鎮壓的媒體，就是大家籌期成立一份叫南韓民族報，這份報紙到今天還有，是眾籌的報紙來的。 如果你當日真的做了我們期望你做的事，那個媒體那個平台到今時今日一定是叫好叫座，它本身一定有生存的空間。 我告訴你，我認識那些人，我那代出生的人做媒體的已經全部，如果不是做 keeper 就被老闆 remove。你數到的，如果你能夠齊集呢班人，盧峰也好，即係《蘋果日報》的主筆，這個李月華，即係《蘋果日報》動新聞的阿頭，這個劉俊圖，而家就擺歪咗，就係呢個明報集團負責新媒體，安裕係咪？記協岑以蘭係咪？一大扎呢啲咁嘅人，加埋你林山木、樂友梅，加埋連月增，加埋李儀呢班人，我唔信嗰個媒體是不能够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我未必是销路最高，但它一定是香港最重要的， 一定可以生存到。我意思就 是没有单一大股东，我看你共产党怎么渗透，我看你怎么控制， 你看看 Fat Wire 这么少的人力物力 了东是 都可以了到那些新加坡的车厢出来， 台山核电厂， 台山核电厂出来，为什么你林恒子只是在一个所谓的道德高地，还是霸了信报一篇这样的文 章，还写紧的，今天 现在还写紧，今时今日还写紧，你应该一早就劈炮了。 我就说你诈不知定真不知定假不知，究竟旭连月增那个契弟是哪个，是不是真的郭彦明，因为郭彦明只有 keeper， 你在信报这么多年，以林生林太在信报这么多耳目，他怎会不知道，我告诉你。所以我就说，人是不是衣食足，是只是要更多衣食，是从来没有荣辱这个观念，茶凉用如是，是吗？ 林山木如是，乐有梅如是， 所谓文人办报，香港所有狮子山下一代，最终其实是 role play， 根本没有真做过，找到个价钱就卖。为什么香港年青这一代，其实我是 respect 梁天琦，我都讲过他面对的控制相当严重，随时坐76，因为他是真做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是要真的运动比赛，我们是要真的选举，我们是要真的媒体， 不是 spinning， 不是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不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这样的工具。刘少佳那套勾了的原因就是这样，他们这一代是根本上全部都是 role play 的。 不过我都相信你说的佳叔是从来都没变过，他本来都是这样的。 林文子我觉得都是，他从来都是 role play 的。只不过英国老年代是不需要揭穿这些人的底细，因为英国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制度，你跟着他搵食依附建制，反而你是高等华人。好了，当你由张国荣变成老闆成灰安的时候，你就延伸咯。我成日觉得就是老闆要你做核突嘢嘛。那你还拿道德高地来做什么呢？连月增十几年了，在信报是吗？十几年了，连月增在这里。你今天你还将个责任怼到郭彦明那里，始作俑者其实是你自己本人。 其实很明显，郭彦明是一个工具来的。你看看他 TVB 出身，又做过新城，又做过星岛报， 找得他进去看这个人的 预算。 你会不会找一个港大毕业生去做一个老番档的 keeper 呢？不会嘛。为什么老番档 keeper 一定是导游呢？因为导游就愿意为你坐监嘛。是导游是没有品格的嘛，什么都会做的嘛，为了那些钱去买份。 郭彦明是中大的。 啊， 应该是中大， 但你看他 profile 你就知道，我就是说。 但中大很多人的，张志刚先生都是中大的。 不过他是人类系的，他是。 不过他不像人类咯，我觉得。 他也有少少似的，其实是。 似咯。 对，就是未手指尾还有风水甲那些咯，即是未完全进化的那些是。咁所以即係我唔喺香港，其實連月增呢件事，但我當時我第一個反應我就話正仆街，我就係講呢三個字，不是連月增，亦不是呢個郭彦明，而係話衣食足係乜？你個女嫁入豪門係乜？當初話冇接班人，冇接班人嘅原因係因為你唔願意放權俾個女。當時我哋嘅笑片嚟嘅，連改版副刊改個 logo 都唔得，個老母都反對。 嗯， 係乜？所以呢、這個即係。人哋冇興趣咯，本來佢栽培阿女接班噶，林在山啊。 其實佢女係有作為嘅，即係嗱啲嘢成唔成功或者得唔得唔知道，但係佢係想做一啲嘢嘅，但係其實乜嘢都做唔到嘅。 冇，從來冇培養過接班人。好啦，跟住到文卓飛就走啦，跟住到呢個陳景祥又走啦，咁咪冇曬人咯，咁咪落咗去郭彦明咯，因為買俾李澤楷啊嘛，已經係咪同明報股仔一樣噶？當日查良鏞所栽培的接班人全部彎曬，最後一個叫劉俊濤啦，彎埋啦。 但我想講，或者頭先細良所講嗰樣嘢咧，係真係有咁嘅機會。佢當時去呼召嗰啲我哋嘅媒體裏邊，即、就、係、是、各方面嘅單位裏邊嘅真係有心之人咧，係可以做到。 但係佢敢真做咩？ 佢唔敢啊嘛！2014年嘅時候，係真係我哋聽到有人講就話，不如而家咁嘅時勢，不如自己搞過一份信報啦，搞得好過佢啦，係嘛？即係譬如話你由尤清源去到安如，全部人都可以一起做嘅。 而家我話俾你聽，仲未遲啊。不過我敢寫包單，林氏夫婦一定唔會做。呢、這個唔係激將法，而係因為我睇得太清楚呢啲人嘅性格。就是说又要奖金又要奖品又要做鸡又要政治牌坊。 同埋今时今日佢仲喺度乱斩啊呢一个咁样嘅林恒子专栏啊，你就知道佢真心如何啦，系咪？ 唔系，所以你有阵时香港嘅悲哀系咩咧？呢个彭定康喺临尾份施政报告都讲咗噶啦，香港系毁喺港奸手上。个原因系咩咧？亦都系好多人咧，只系从自己利益出发。呢、這個等於我哋成日批判獅子山下一代，點解咧？呢一代只係 role play 嘅啫，佢哋有冇一個真正嘅民主信念咧？佢哋有冇真正嘅一個去對嗰樣嘢嘅一個 value 咧？譬如新聞工作、新聞操守、傳媒嘅公信力或者傳媒嘅影響力。我好簡單，你睇英國嘅 Guardian 冇單一大股東噶，人哋咪將佢變成一個獨立嘅委員會，由呢個 board 嗰、那個。創辦的家族就是一個 trustee， 賺到錢就分翻俾你，你冇控制權、管理權，由專業獨立的管理委員會去控制，那份嘢就可以 last forever， 係冇一個政黨、冇一個財團、冇一個 Rupert Murdoch 可以控制到佢。香港得唔得咧？呢啲人，我覺得唔係冇乜事嘅，而係佢哋個自己利益係最重要。當佢覺得自己利益最重要嗰陣時候。嗰啲嘢你要佢 damage 損害自己一分一毫，去 support 一樣咁嘅嘢，我覺得都唔得。 就算我哋自己嘅媒體工作者咧，我都係有意見嘅，即係好似安如呢啲咁嘅人。